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著名的美丽的罗斯玛琳，他的创作者格莱斯勒本身就是一位小提琴家，但是他的确不像海菲斯那样有着使我起水的王者气概，但是他那种变化万千又始终蕴藏着温馨和美感的琴声，却让听者过耳不忘，回味再三，历经岁月变迁依旧能够打动听着他音乐的听众。永恒的魅力，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就是格莱斯勒他的小品音乐。我是王卓，欢迎你。 是继下片开始，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随着老一辈大师相继淡出舞台，以及独奏会曲目编排方式的改变，由小提琴大师弗里茨·克里斯勒他所创作和改编的小品，很长一段时间都消失在音乐会的节目单当中，甚至有一些抱着优越的屈尊心态的年轻演奏者看来，过去的小提琴家们之所以不厌其烦地演奏这些作品，其实只是为了迎合那些艺术品味浅薄的听众，当然这里面是带引号的。但事实上，他们中却很少有人能够将克莱斯勒的音乐演绎得淋漓尽致，因为这不仅关乎于过硬的技巧和自然的乐感，其实更需要的是演奏者有一颗真诚的心。我们今天所听到的所有克莱斯勒的音乐都是来自于小提琴家米莎·埃尔曼。克莱斯勒的小提琴是灵动的，只要听一听他演奏自己的那些小品，人们便会发现他将许多个人标志性的富有表现力的演奏技巧都巧妙地注入其中。耳边听到的维也纳随想曲节奏明快，而且尽显他的双指柔指的技巧。 今天的标签人物是克莱斯勒。那刚才听到了很多段克莱斯勒的音乐，全部都是小提琴的，那耳边听到的长笛的音色已经出现，但他演奏的却是根据克莱斯勒他的小提琴曲《爱的忧伤》来改编的。甜蜜的乐思渗透丝丝愁绪，每一个音符都在追求美感的耳朵里进行最密切的交流，传递出的是生动的意趣。

江河国际家具城。The weather。 今天下午到明天早晨，本市降雨持续。从总体雨量来看，大部分地区可达大到暴雨，山区及南部可达暴雨，并伴有雷电和局地短时强降水，请尽量减少外出，并远离河道、山区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的区域，注意安全。建议各单位错峰下班，中小学提前做好放学安排。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下午阴有小到中雨，伴有雷电，偏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70%。今天夜间阴有中到大雨，伴有雷电，南转北风一到二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9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精亏所致的男性不育、遗精早泄、尿后余沥，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下面是春阴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6，适宜您穿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974半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一年一度的北京完播会来了，今年的完播会现场超过20000平方米，将汇集乐高、变形金刚、奥迪双钻等200多个知名品牌，现场还会有积木、拼插、遥控、娃娃、模型等10000多件新奇玩具。北京玩博会不仅是玩具城堡，更是各大知名授权 IP 的汇聚地，奥特曼、巴啦啦、小魔仙、海底小纵队、大头儿子、小头爸爸都会空降现场，小朋友们可以和自己喜欢的热门卡通人物亲密偶遇，牵手互动，合影留念。现场还搭建了变形金刚、小宝、玛丽、热火等主题场景，小朋友可以在场景区拍照留念，免费打印照片，将童年的美妙时光永久记录。7月13号到14号，北京玩博会将再次推出吉尼斯世界纪录挑战嘉年华，场地更大，项目更刺激。今年北京玩博会的地点在东三环农业展览馆，时间是7月13号到16号。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傲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魅力，永恒的魅力。欢迎各位好朋友，我是王卓。每到音乐时光机的时候，我们都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一些非常珍贵的录音。那今天我们的标签人物是克莱斯勒。有人会说了，克莱斯勒本身是一位小提琴家，有没有他的录音可以送给我们听呢？那现在在下半时段特意为你带来的就是克莱斯勒他自己来演奏的他最著名的美丽的罗斯玛琳，珍贵录音现在放送。 在紧扣心弦的演奏，为听者带去无尽享受的同时，克莱斯勒创作和改编的小品，这些都时刻反映出的高雅的艺术趣味和对美的追求的精致之作，不仅在当年让他征服了整个世界，也成为了他留给后世的无价之宝。不过作为富有魅力和独创性的作曲家，他在作品的结构、和声还有音乐的想象力等方面，都是堪称这一领域的一座新的里程碑。继续来聆听吧，我们没有那么多的克莱斯勒所留下来录音，还有很多位小提琴家来演奏的他的作品，比如耳边音色已转换大提琴版的美丽的罗斯玛丽。现在听到这一段是好长的名字，格拉纳多斯风格的马拉奎亚舞曲，有了魅力。今天我们的标签人物就是克莱斯勒，为您所带来的是无论在维也纳随想曲当中我们所听到的感伤的让人陷入回忆当中的那种抒情旋律的作曲者，或者是刚才我们所听到的美丽的罗斯玛丽当中宛若一位天真活泼的少女旋转起舞般明快的优雅主题，都是来自于今天的标签人物克莱斯勒。Thank you. 在克莱斯勒的音乐当中，灵感的火花总是能够以如此自然的方式闪现。但克莱斯勒在1923年访华的独奏音乐会当中，他所拉响中国花鼓的时候，人们无不感叹，这位此前从未到过中国的大师，竟能够以如此敏锐的洞察力和丰富的想象，捕捉到中国音乐的神韵，在这件西洋乐器上奏响中国的声音。克莱斯勒的作品，一些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音乐赛事也开始将克莱斯勒的作品列为指定曲目，而大赛组委会也是希望以此行动让年轻的参赛者重拾对克莱斯勒音乐的记忆。现在我们听到的是非常美妙的切分音，也是来自于克莱斯勒的作曲。